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十四节，是讲到另外一个的比喻，请大家听一读。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诉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管家说，拿你的杖，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shekels。管家说，拿你的杖来，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一段很长的经文，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比喻。我们今天的正道，我们很高兴我们石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他要讲的题目是今世之子。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家中的弟兄姊妹都平安，让我们一起，我们有个祈祷开始。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有打开的心，我们聆听的耳朵，我们可以听你的说话，也都被你去造就建立我们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是奉耶稣的名字而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去分享一个题目叫今世之子，就是今世之子，就是我们这个世代 的人，这样。即係呢個世代都好多嘢喺我哋發生嘅嚇，咁咁今日呢個講呢個題目咧，都同我哋息息相關嚇。咁啊，先睇一睇呢個啦嚇。咁啊，呢個第一個開始嘅問題就係：假如有一日你發咗達啊，假如有一日你發達，你會點用呢啲錢咧？即係咁，當然可能你問點解發達啦。咁啊，咁譬如你買六合彩，即係呢條唔係買六合彩，你叫買咩叫彩票啊？咩啊？Powerball 啊，Lotto 嚇。咁但係當然你要問點解你會買咗 Lotto 啦，係咪啫？點解你去翻教會都會買下咩彩票係咪？不過唔緊要，可能好多原因嘅令你突然間發咗達有啲嘅錢。不過你要問，即係如果有啲咁樣嘅錢嚟到你身上嘅時候，你會點用咧？咁你會唔會第一時諗下奉獻俾教會啦？教會都冇錢啦，係咪？第一話享受一下咧咁喺呢度咧，我網上邊一揾即係。報紙裏邊都揾到一個咧，係喺2005年咧有一對夫婦嚇，英國裏面有夫婦咧就叫羅傑同埋羅拉咧，佢哋喺就中咗咧嗰啲嘅彩票啊頭獎啊嚇，咁啊當時啦嚇，即係就係即係大約咧就係180万英镑嘅錢啦嚇，咁啊當佢哋中咗呢筆錢嘅時候咧，佢當時第一個反應佢哋就覺得哇多咗一筆錢，於是咧就諗下點樣用呢啲錢啦。咁啊，最初咧都谂下啊，不如慳啲使啦嚇。但係作為丈夫嘅佢就話咧唔好啦，不如我哋就用呢啲錢去慳啲用，我哋就享受下人生啊。咁啊，太太本來都唔想嘅，不過咧就太太聽老公話，最尾都好啦，我哋一齊去用下呢啲錢啦。 咁就係咁咧，佢哋就開始用呢啲得嚟嘅獎金，咁啊用啲咩事情上面咧就買屋啦嚇，買屋啦，咁啊又買咗架靚車啦，咁啊又做下美容啦嚇，即係打下肉毒咩幹菌叫肉毒幹菌啦嚇，即係佢咁寫嚇，咁啊又即係等等啦，跟住又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旅行啦，就係咁樣咧，一路咧去用呢啲錢一路用。用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慢慢咧就冇啲嚇。到咧去到大約八年後嘅時間裏邊咧嚇，即係都用得七七八八啦。即係當時咧就真係好景不常。跟住發生咩事咧？就係咧火災嚇，咁啱咧就燒咗佢間屋。燒咗間屋之後咧，就佢本來買翻嚟間屋冇咗，佢本來嘅錢就用得七七八八。佢仲要咧，因為而家冇屋住嘛，佢另外咧就再租一個地方咧，租一段時間，又要臨時咧揾一筆錢咧去交付呢啲嘅租金，所以咧到嗰個時間咧，佢已經去到咧一個嘅破產嘅地步，乜嘢都冇嚇。而喺個過程裏邊咧，就因為咧佢哋冇做嘢啦，咁後屘其實去到尾段咧，個太太咧都話都係要翻工，開始要做翻啲嘢，有啲錢啦。咁但係個老公就繼續咧喺屋企裏邊咧就咩都唔做喺屋企里边，于是咧两个人关系咧就越嚟越差吓。本来咧佢哋喺度好好嘅夫妇，系一个好好嘅家庭背景吓，但系咧就一路咁样咧开始关系越嚟越差，甚至乎后来就仲发现咗咧嗰个丈夫咧就趁太太唔出去工作嘅时候咧开始咧似乎咧有婚外情。结果咧佢哋14年嘅婚姻咧最后咧都系以离婚收场。哇！本来赚到一笔钱，谂住哇正啊！但结果呢，不知不觉这些钱呢令到他们呢那八年里面就呢不知怎样去，即叫好像吃喝玩乐中度过，最后呢婚姻都没了，个家庭都失去了。所以呢有时候有些钱来到呢真的要小心一些。今天呢我们读的经文都是教我们呢怎样去面对着我们一些钱财的问题呢就是呢这段圣经里面讲的一个管家。今日读嘅经文咧，就系嚟自咧吓，即系路加福音第16章吓，即系第一去到第14节啊。想同大家咧再去先去睇一睇啊，特别1至8节就系耶稣讲嘅比喻。我好想咧藉着今呢一年里边都讲咗好多关于耶稣讲嘅比喻，藉着呢啲比喻让我哋更加明白吓耶稣要我哋学习嘅事情。呢个比喻咧系1至8节里边咧系好重要嘅。他就说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作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我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流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石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者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今世之子比就在世上的事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当我们读这个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其实本来耶稣讲的比喻通常都比较容易明白的，但今次呢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是被誉为最难解的一个比喻，被誉为最难解释的一个比喻，因为里面呢是第八节里面是最令人想不通的。第八节怎样再一次强调，他说主人就夸奖，即是赞赏这个不义的管家。你听过不义的管家，你听到他都知道衰嘢啦，系咪？但系咧，佢夸奖不义的管家，仲要赞佢咩啊？做事聪明，醒目仔吓。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嘅事，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就好似今世之子咁样样吓，即系。这个世代里面是很醒目的人，不过你又想想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 所以咧呢度耶穌呢個比喻裏邊確實咧就真係唔容易去理解點解會誇張咧。咁我哋今日咧都嘗試去明白，睇下能唔能夠明白咗之後，又幫我哋去點去應用呢段聖經嚇。咁當然啦，我要補充少少就係當我去嘗試去解釋嘅時候咧，都係嘗試用其中一個我自己消化完之後咧一個嘅最合理嘅解釋，因為咧喺即係。呢二千幾年裏面咧，有好多人嘗試解釋呢段聖經啊。不過咧，有好多唔同嘅進路啦，唔同嘅思考方式啊。咁我就用咗一個我自己覺得最合理嘅方式，去同大家講下我理解嘅呢段聖經點樣去説話。試下睇下咯嚇。首先咧，我哋都仍然要問一個問題。每一次讀聖經，我哋問究竟呢段聖經耶穌同邊個講嘅咧？耶穌無端端點解講一個不義嘅管家嘅比喻咧？當你睇翻第十六章一節嘅時候。聖經好清楚話，耶穌又對門徒說，咁所以我哋自然就好知道呢段聖經一定係同門徒講關於不義管家嘅比喻嚇。不過咧，我又想你去知道，當你睇翻前文後理嘅時候咧，係到第十五章一節嚇，因為第十五章同第十六章咧係嘅係一路接駁住嘅。而第十五章一節嘅時候咧，都講到眾税吏同埋眾罪人呢都嚟挨近耶稣，听耶稣讲道，听耶稣分享说话嘅时候呢，当中呢都有啲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呢喺旁边。咁所以佢听到耶稣讲嘅嘢就私下议论耶稣点点点点点点。跟住耶稣就讲咗第十五章嘅比喻，喺今个月呢我另外一个时间要同大家讲下十五章嘅比喻。但係呢一路去到第十六章嘅时候呢仍然係讲緊。直至到第十六章十四節，我哋頭先讀嘅最尾嘅經文裏邊，都講緊現場咧都有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喺當中。第十四節話，法利賽人係貪財、貪愛錢財嘅，佢哋聽見耶穌啱啱講嗰十五、十六章嘅説話，就嗤笑耶穌。嚇，咁所以咧，我哋好知道就係喺現場聽耶穌講比喻嘅耶穌嘅對象就係講緊，就同門徒去講緊。但係同時間咧，有班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喺旁邊聽，聽完之後佢哋嘅反應都成為一個馬即係路加裏邊咧，去旁邊咧去駐腳嘅地方，就係呢班嘅法利賽人貪愛錢財，聽到啱啱講嘅説話就笑耶穌，笑耶穌。咁我哋要問，你認為佢笑耶穌啲乜嘢咧？嚇，笑耶穌啲乜嘢咧？咁當然就係講笑耶穌前邊嘅嘢啦。啊，當講起笑耶穌前邊嘅嘢嘅時候，咁關於前邊嘅乜嘢咧？如果你睇翻第十四節，好清楚，佢笑耶穌嘅事情就係講緊前邊耶穌講完嘅嘢之後，特別講緊就係同法利賽人貪愛錢財有關係。聽明個意思呵？就因為講完啲錢銀嘅嘢，所以咧佢哋又諗翻法利賽人自己對於錢銀嘅睇法，就笑耶穌唔係咁傻啊嘛，咁樣用錢？咁样睇钱财就系咁样咧，就引致到耶稣讲呢一段嘅说话，成为耶稣对门徒嘅教导，亦都成为咗第十四节呢班嘅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话嘅一个嘅回应，就系嗤笑耶稣。喺咁嘅基础之下，我哋试下又去睇下，咁究竟耶稣个比喻里边嗰个嘅内文系讲啲咩咧？呢度嘅内文里边一开始就系讲紧，即系有一个嘅财主吓嘅管家。而呢個財主嘅管家就去到後來嘅第八節，就成為咗聖經裏面描述嘅不義嘅管家。即係本來一個財主嘅管家，而家成為咗一個不義嘅管家。經文話俾我哋聽就係好簡單，就係因為呢個管家咧，就係做嘅嘢裏邊咧，就令到有人投訴佢嚇。即係呢啲投訴文化咧，唔係就係今日先有嘅，係咪？原來咧，昔日都有嚇。啲人咧就向個主人投訴呢啲。人是什么人呢？不清楚，不过呢就但起码这个这些人呢能够跟主人去讲说话，而是向主人话给主人听，我们即俗一点的中国人讲，香港人讲的法案就是什么叫报串、啊、投诉。跟着呢就见到点呢，主人就收到投诉之后就怎么样，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喂，你发生什么事被人投诉、啊、投诉的内容是什么啊？就是浪费主人的财物、哦、作为主人听到他的仆人浪费他主人的财物，于是他就说什么，把你所经管的我交给你管理的就交代明白，就是说呢现在要查你数簿、啊、派 Alex 来查你对方，查他的数簿，看看 边度乱咁使钱，浪费咗主人嘅财物。吓、啊，交代完之后咧，你就收工，即系咩啊？炒鱿吓、啊，即系系咪？你哋都要讲炒鱿噶，咪系咪 ？You are fired 吓、啊，即系咁。所以咧，呢、这个就系嗰个嘅背景吓、啊，即系咧呢、这个仆人好地地做管家，即系管呢样管嗰样咁啊。总之可能有啲问题管理不善，俾人投诉完就系咁样。哇！而家竟然面对一个好大嘅事业危机，就系咩啊？失业啊！哇！失业啊！你谂下，如果今时今日你失业，你紧唔紧张啊？紧张系嘛？唔紧张啊？唉，真系好啊！即系你会喺呢个世代真系好开心啊！失业都唔紧张啊！但系你知道呢个管家咧，唔系即系咩十蚊美金一个时薪、啊。他是一个财主的管家，做到管理级的人员呢，你知道不简单。你又记得我们在早前讲过另外一个比喻，讲一个管家同样呢管理个财主的钱，问财主借了钱，跟着 又有另外一个人欠他钱，那个呢 他牵涉的钱是很大量的，他的收入都就在财主之下的收入都挺丰富的。大家竟然呢一份这么高薪厚职的工呢，面对着即系事业危机，面对咧要俾人炒啦，点算呢？点算呢？吓，咁呢度就话俾我哋听吓，面对呢个处境，佢就要谂办法谋出路。所以跟住圣经就话俾我听，呢个嘅管家就心里边首先谂一谂，啊，喂，面对呢个嘅烦恼，谂点解决咧？点算呢？佢话脑里边不断出现一个声音，就系咩啊？我冇得捞啦，不用再做我嘅管家。不用再做管家，冇得捞啦，冇得捞啦！心里边好多嘢烦，烦烦下就点啊？谂谂下，要谂办法解决。吓，谂办法解决嘅时候，终于咧谂谂下做咩啊？佢谂到做咩啊？点样行？即系咧，心里边谂咗啲方案，跟住又谂点样行。咁咧，所以呢个人咧，呢、这个管家咧就谂完之后，加埋行动做咩啊？佢觉得咧自己将要有出路。佢嘅出路系咩咧？他的出路并不是即时去找另外另一份工，而是想想怎样利用现在还在管家身份里面的时候，利用最后的时刻，把握着最后的机会去做保障到他将来的一个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看得到、啊、这个的管家就发生了之后所做的事情，就是第五节开始所做的事情。他说，所以你看到这个管家就趁他还有权力的时候，就去走去找回欠他主人债的那些人，就来跟他们一个一个叫来，跟他们一个一个问，这个人他的、即主人的债仔呢分别欠主人多少，进行一个什么 Black Friday Cyber Monday， 即是什么大减价，系嘛？即系早排大家即系弟兄姊妹好爱锡我，惊死我唔知道 Black Friday 有好多着数，就系打电话话喂，记得要买嘢喎、啊。不过咧，我话俾你听 ，Black Friday 买嘢太多人，好恐怖，所以我哋最尾放弃咗。但系咧，你谂下，但系如果你系争人钱，有个人主动同你讲 Black Friday 大减价，优惠酬宾，好唔同、啊。而家呢个管家就系咁样样，嗌嗰啲嘅争钱嘅人。逐个逐个俾优惠佢，俾折扣佢，点样俾折扣法呢？啊，咁你见得到第一个嘅就系点啊？嗰、那个折扣系点咧？就系、是、话原本就话嗰、那个人争个主人一百流油，咩叫一百流油咧？即系睇完之后都唔知讲乜吓。咁啊，大约咧呢度就容易明白啦。当你翻查嘅油系就系佢哋当时咧最常用嘅橄榄油，佢哋最常咧就要。壓榨嗰啲橄欖咧，而係榨出油出嚟啦。就幾多咧？900加侖即係幾多咧？咁你就容易啦，因為你揸開車啊嘛。揸開車平時咩？我哋入油係一加侖咁計噶嘛。通常你打一缸油，你打幾多加侖啊？10几加侖啦。咁你要入幾多轉啊？900加侖都要200-300轉喎、啊。所以咩？但係呢個係嗰啲油嚟嘅喎，要還嗰啲油嚟嘅喎。啊、所以咧，你谂下，哇，原来咧系900加侖嘅油，咁多嘅油吓、啊，即系咧，而另外咧就系咩咧？讲紧就系嗰啲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争那些麦啊，麦子啊，啲麦系点咧？就一百石麦子，一百石麦子即系几多咧？根据一啲计算咧，就系大约30吨。咁啊，30吨我唔知道啲货车系几大啦吓，即系我哋香港通常讲紧咩5.5吨货车。咁我唔知道嗰啲货车，我应该见到大好多嘅。但系你想象下，如果一个30吨嘅大货车装晒啲麦，都唔少钱啦，系咪？铺晒 parting lot 啊，正啊 ，OK 啊，铺晒去吓、啊。所以咧，其实咧。都唔少嘅，即系都唔系一般平民百姓借开嘅嘢嚟噶啦，吓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大数目嚟嘅。如果一般市民嚟讲，一个大数目，当然你可能有翻咁上下先可以借到咁多主人嘅嘢啦，吓。而家就系咩咧？讲紧原来咧呢一啲嘅900加仑嘅橄榄油，大约值几多钱咧？原来系大约值1000嘅德拿利。1000嘅德拿利，你記得我之前有講過，葡萄園工人咧一日嘅人工係咩啊？就係1個德拿利。所以咧，其實呢度大約咧3年多嘅人工，即係原來咧第一呢個人咧係爭咗成3年幾人工，一般人工嘅錢咧爭咗呢個主人。而家咩啊？而家主人話 ：OK， 俾個折扣你，係咪？俾個折扣你嚇，跟住俾幾多折扣咧？就5折優惠。哇，正啊，半價仲買啊，係咪？即係仲略反應咩？即刻改一改數簿，咁啊改完之後，依家先交俾 Alice 去查數簿嘛，係咪？跟住咧，另外咧就係講緊啊，130吨係幾多錢啊？原來大約就係2500至3000個德拿利，3000日嘅人工，即係大約8至9年嘅人工，又係好多嘅喎。好多好多嘅钱，吓咁我哋要问就系，即系点解会有即系嗰啲嘅人点解会借咁多咧？吓咁啊，即系有好多可能性嘅。喂，其中咧讲两个比较我自己会接受到大啲嘅可能性。第一个就系咩咧？就可能就系真系借贷啦，即系生活所需。因为咧而家我唔知呢度系咪都系咁咧？香港咧借钱咧。即係用，你有信用卡户口就得噶啦。借錢咧可以借你4-5倍人工嘅，即係月薪嘅人工嘅，呢度得唔得噶？你哋冇借過嘅，你哋咁善良嚇，唔明噶啦嚇。OK， 不過我都係收到啲廣告宣傳，我先知嘅啫。其實我都冇借過。啊，但係咧講緊就係其中一個可能，點解會有爭咁多嘅油同埋麥咧？呢啲都係啲當時嚟講咧，成日都生活需要嘅一啲嘅橄欖油啦，或者啲大麥啦等等，都係基本嘢嚟嘅。咁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咧，因為借貸嘅原因，借嚟生活嘅原因，所以不知不覺越借越多，嚇咁啊借咗咁多嘢啦。OK， 嚇咁呢度借咗咁多嘢裏邊咧，就係講緊而家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數量啊，嚇呢一個咁樣嘅100流嘅橄欖油嘅數量咧，嚇可能咧其中一個可能就係咩咧？就係嗰個本利和嚟嘅，即係點解要還100咁多咧？因为个本金借嗰笔钱，再加埋要收息噶嘛，咁个本利和里边咧就系借咁多啦。啊，不过呢度我又想讲一讲就系，原来对于犹太人嚟讲咧，佢哋嗰个嘅即系按住摩西五经嘅教导咧，原来咧就系咩啊？佢话民中如果有贫穷人同你同住咧，你若借钱俾佢咧，就唔可以放债收息噶。佢话咩啊？你未记话？你借钱给他咧，不可向他取利；借粮咧，不可向他多要。即系正常嚟讲咧，吓一个即系跟足犹太人嘅规矩嘅人咧，当你要借咗呢啲钱，借咗呢啲粮俾你嘅同胞咧，系唔应该收息嘅。即系我问 Tony 借钱咧，佢唔会收我息嘅，系咪 ？OK， 但系咧留意就系、是，似乎咧呢个嘅这个主人咧，佢嘅经营方法咧。就未必是跟到咁足啦，你見得到嗱，咁所以咧，你要知道就係、是、個主人咧，都未必係即係善男信女嚟嘅，得唔得？即系咧，佢都借都要賺錢噶嘛。咁呢度可能咧，其中就係要講緊就係一個可能就係佢嘅本利和就係賺咗咁多啊，甚至乎佢收嘅息咧，即係收嘅利潤咧，其實都比較多嘅，即係話50羅。就收佢收多佢50羅，再作為佢嘅利息嚇。可能咧就係即係個麥子咧借你80石，就收你100石，咁即係有20石咧就係咩啊？你個利息啦。OK， 咁呢個就係嗰個其中一個嘅可能。OK， 就係咁樣咧去 有致引致到咧有呢一笔嘅钱，即系话咧嗰个主人咧可能就系收多过本来律法嘅要求。呢个其中一个嘅可能，如果系纯粹借嘅原因，咁当然仲有一个情况就系、是，如果本身借钱嘅系外邦人就冇问题啦。吓，唔系自己同胞借钱俾人咧做生意咧，你可以收多啲。吓，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点解会借咁多咧？其实就唔系借吓，呢笔钱咧，点解要争佢咁多嘅油、橄榄油同埋呢啲嘅麦咧？就其中一个可能就系租地。因为咧，如果你记得我有讲过另外一个原主悲歌嘅比喻咧，讲紧有个原主借租咗个地俾人，跟住出咗去旅游，跟住派人哋收租，收几多收唔到嘛？你记得嗰个片段咧？原来咧，当时一个原主地主咧借地出去就咩咧？系收佢嘅收成嘅某一个嘅百分比，又或者某一个固定金额作为租金嘅。所以呢个亦都可能咧，就系讲紧。有一啲人就向呢个主人就租咗好大块地，所以咧要俾好大嘅租金作为嗰个嘅回报，租地嘅回报。咁所以呢个另外一个可能，点解会争咁多钱咧？就是、因为个租金嘅原因吓。OK， 咁而呢度就讲紧就系收少啲租得唔得嘅咧？其实冇蚀底嘅。OK， 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咧，其实你都系倾出嚟嗰个嘅预计个收成几多。其实通常你会做地主，你都会嗌高啲价钱。咁呢度咧讲紧就系其中咧吓100流嘅油，同埋或者即系呢个嘅即系个唔系，同埋嗰100石嘅麦子咧，其实都可能系比正常嘅租金系嗌高啲个租金，而嗰人又肯租。咁即系话咧，其实可能咧，即系你知道就系地本身就系即系你唔种嘢就冇噶啦。其实对于个业主嚟讲咧，这个主人嚟讲咧，同样咧系有利可图嘅一个有利可图嘅情景。嗱喺呢个情景之后，我哋就跟住就要去了解，就要去了解究竟呢个管家而家所做嘅嘢，即系有啲咩问题，或者系个情况系点咧？嗱，我哋见得到就系而家呢个管家成为咗一个不义嘅管家，其中有。一个不义，其中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系呢个不义就系嚟自佢唔诚实啦，系咪？你见得到佢做事咧，可能唔诚实，所以被圣经称为不义嘅管家。但系仲有另外一个可能，点解会称佢为不义嘅管家呢？因为呢个管家系管理不义嘅钱财。因为喺第九节话咧，钱财咧系不义嘅，咁所以可能呢个管家就要管理呢啲嗰个主人咧，其实赚多咗好多嘅利润，赚多咗好多息，以至到赚多咗好多钱咧。其实好多咧都系啲手法可能未必咁完全好，或者咁跟住圣经嘅要求。咁有两个可能吓。不过无论点，无论呢个喺呢个管家本身不义，定系嗰啲钱财不义都好，我哋睇得到呢个第八节里边最难嘅就系点解主人要夸奖呢个不义嘅管家做事聪明呢？我俾佢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能够把握时机，善用钱财，预备将来转危为机。把握时机就系因为佢而家就嚟要被炒而未炒嘅，即系话佢剩翻可以用呢啲钱财控制呢啲钱财或者管理呢啲笔账目嘅时间唔系好多，就好似你嘅人生有限，总有一日你会离开呢个世界。你嘅钱就系有一个时限去使用嘅。同樣，呢個管家都有一個時限，再決定呢啲錢收幾多錢翻嚟。而喺呢個時限裏邊，你決定點樣用咧，就係考驗你嘅智慧。而家呢個嘅管家咧，就係善用呢啲錢財。呢啲錢財跟住做嘅嘢咧，係為咗佢將來，唔係呢一份工嘅結果，而係利用而家呢份工嘅好處，點樣預備自己將來嘅生活咧？为将来打算，以至到能够将佢本来失业嘅危机成为一个机会，成为一个将来更好对佢更有优势嘅机会。呢、这个咧就系嗰个管家咧所做嘅嘢。呢、这个管家所做嘅嘢系做啲乜嘢咧？我哋先睇一睇，就系首先佢对于嗰啲嘅债仔欠佢主人嘅债仔系咩啊？全部有折头啊嘛，全部都计平咗啊嘛，啲嘢全部都还少咗啦嘛。咁对于呢啲嘅债仔嚟讲，有冇着数？着数啦，而且好着数， 好抵啦，所以咧佢就 win， 即係對於呢啲債仔嚟講咧，佢接受呢個嘅 offer， 接受呢個嘅選擇，佢係有賺嘅 win 嘅。對於呢個嘅管家，佢能夠提出呢個選擇，令到佢喺失業之後，佢都有個機會就咩啊？多咗朋友，多咗人，即係覺得佢係一個好人，多咗人覺得呢個人真係幫到手啦，以至到將來咧，呢啲人如果頭先話，如果呢啲嘅人甚至乎係借緊一啲地開種植嘅話，咁即係可能一啲另外一啲老闆都唔定，將來咧有機會俾你去揾到另外一啲嘅工作。咁所以咧，對於呢一個管家嚟講咧，有好處就係咩啊？佢之後咧唔需要再有機會面對失業嘅問題，佢可以解決到佢離開呢份工之後去下一份工嘅問題，所以咧對佢嚟講係 win， 佢贏咗。呢個大家應該都好明白啊。但我哋最唔明白嘅就係咩啊？點解個主人讚佢咧？係嘛？你兩個 win win， 咁啊大家都明啊。但係主人係咩啊？主人其實蝕嘅喎。主人係咪蝕底啊？本來收嘅收少咗，點解個主人會覺得都讚佢咧？嗱，呢個就係呢一度裏邊咧嗰個嘅關鍵，就係因為主人都 win， 主人都 win 咧，咁就好唔同啦，係咪啊？如果你主人蝕底，即係你乜有一日，即係我通櫃桶，咪穿櫃桶，大家知咩叫穿櫃桶？穿櫃桶即係喺櫃桶裏邊攞咗啲錢走咧，跟住攞咗自己用咧，即係香港人咁樣講。即係有一日咧，我同阿通合作做生意，我穿去櫃桶攞咗啲公司啲錢走，佢唔會爭我。哇，醒目喎、啊，牧師阿羅，即係唔會咁樣啊嘛。但係咧，如果我穿去櫃桶啲錢用得啱咧，佢可能會爭我喎。呢度咧就係呢一個位啦。睇下點解？因為當呢個嘅管家去咁樣去做嘅時候，就係用利用咗主人本來可以賺多咗嘅利息，又話賺多咗嘅租金，而係攞咗去俾優惠俾嗰啲嘅債主，咪債仔嘅時候，就會令到咩啊？嗰一個嘅主人就會換嚟好名聲，換嚟好名聲，因為佢會話主人就願意咁樣俾個優惠你，跟住咩啊？大家就話哇呢個財主真係好啦，見我哋咁慘，竟然肯減租喎，竟然肯減息喎，竟然肯俾一啲放寬優惠我喎，咁啲人就會覺得呢個財主都唔錯喎。正如好多人就咩啊發財，即係咩納品，所以好多嘅即係上市公司咧，全部都會做社會福利嘅，公司賺到好多錢唔會用盡嘅，一定要攞啲錢做社會福利，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同樣道理，當呢個嘅管家利用呢啲嘅財主去令到主人都有好名聲，都能夠賺取到呢啲嘅債仔嘅掌聲咧，主人就覺得醒目。嗱，咁你明白點解個主人會讚佢咧？雖然用緊佢嘅錢，但係用緊嘅錢得嚟係令到主人係有著數，所以佢係 win 嘅主人。而且 win 得嚟咧，你留意一樣嘢，主人最初係唔妥嗰個管家乜嘢啊？就是浪費主人的財物嘛，即是亂咁使錢嘛。而家佢有冇亂咁使錢啊？佢呢個使錢動作反而唔再係浪費，而且用得合宜喎。咁呢個就係主人一直期望呢個管家做到嘅嘢嘛，係咪？所以而家呢個管家咧醒目仔，竟然俾你最後一鋪翻身，嚇識咁樣善用呢個機會。嗱，所以呢個嘅管家你要明白。即係呢度嘅比喻裏邊講緊嘅管家嗰個行動本身咧，確實係有啲我哋一般人睇咧覺得真係有啲唔好合宜、唔誠實，呢個係真嘅。OK， 但係同時間咧，而家呢一個經文話俾我聽嘅角度就係咩咧？係點樣藉著呢一個確實即係呢個咁樣嘅不義嘅錢財，能夠做到三者都能夠 win 一個三贏嘅局面，就係呢個管家聰明嘅地方。就是这个管家聪明的地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够这么聪明，不够这个管家这么聪明的。就好像圣经这么说，就是有时候这个今世之子比起我们这些光明之子好像还聪明一样。 弟兄姊妹，这里挑战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善用那些的钱财，以至到能够让到 win-win-win 呢？这个呢是之后我们会再深入去思考。但是起码你要知道，就是这段圣经里面讲的聪明在于什么？它能够把握时机，善用钱财，以至能够预备将来转危为机。圣经里面呢几时出现过聪明这个字呢？在耶稣的比喻里面曾经有另外一个比喻出现过聪明。我又讲过这个比喻的，就是聪明的童女。有个新郎去接新娘的时候，啲童女就要预备灯、预备油。于是有五个有预备油，以至到当你冇晒油的时候，可以再添啲油去点灯。有五个就冇预备，跟住挂住瞌眼瞓。结果圣经里面描述就是聪明的童女是什么人啊？就是她又预备灯又预备油，以至到当那个新郎几时回来的时候，她都有油、有灯、有足够的光，很安全地进入那个新郎的筵席里面。那个经文里面讲什么？就是一个有预备的人，一个懂得为将来预备的人，就是聪明的童女。没有为油预备的，就是一个愚蠢的童女。所以有懂得为将来预备的，就是聪明。这个的不义的管家，他能够被赞聪明，就是因为他能够为将来预备。调翻转圣经里面怎样去描述有些人有很多钱，怎样描述呢？我有讲过这个比喻的，就是什么？那个财主的，那个财主他会用很多钱呢起多个仓库的比喻呢，如果你有印象。那个财主圣经里面怎样描述？他说无知的人。那个比喻里面描述那个财主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因为这个财主有很多的钱，他只是想怎样起一个更大的仓库装更加多的钱。假如你有一天你去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银行户口里面储了很多的钱，你将你的钱分布在世界各地都好，储了很多很多。他说如果今夜要了你的灵魂的话，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预备了这么多钱没用的，不用的，储埋的，有什么着数啊？你有没有真的 win 呢？你有没有真的让到个主人都 win 呢？你有没有令到身边的人都能够 win 呢？没有啊，这个财主三样都没有。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就说这个是无知的人。所以你明白这段圣经里面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我们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无知的人呢？这个的管家就是能够做一个聪明的抉择，在他的时刻里面做这个决定。所以当你看完这个的前半段耶稣讲的比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再看耶稣亲自去解说第九节第三节，你就会更加清楚。怎么说呢？这段圣经里面我先看第一个的第九节。第九节就说耶稣补充，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补充了什么呢？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这个不义的钱财就好像刚才个管家要管理的钱财一样，原来去结交朋友，到了你钱财无用的时候，他就可以接你去到永存的帐幕里面。这里要讲什么呢？讲出有几个重点要留意，包括了就是不义的钱财是指什么？就是指钱财确实在这个属今天我们的世界里面，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面发生，在这个世界才要钱的。其实你回到天堂是不用钱的，这些的钱呢是这个世界才有用的。而是讲这个不义的钱财，也是讲这些是今世的钱财。今世的钱财是什么？代表了不是属于我们的。如果这些钱不属于我们的时候，同时间这个钱财是怎样呢？钱财无用的时候，讲给我们听，现在我们拥有的钱财有一天都没用的，在永恒里面是没有任何作用。第三，原来我们可以藉着这些将来在天家里面没有用的钱财，做到今世可以做的事情。这里其中一个做的事情就是结交朋友，就是讲紧你可以善用这些今世的钱财，在一些有用的地方怎样花你今世的钱财呢？就是你的智慧，就是考验你聪不聪明。第四就是什么呢？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讲紧这些钱财所带来的果效，去到能够用今世的钱财，将来天堂没用的钱财，不过这些钱财今天用得好，就为你将来天上 有一个更永存的钱财。就好像我们读的奉献经文一样，讲紧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地上的财宝是要拿来用的，地上的财宝要用来使得合宜，讨上帝喜悦。我们要积攒的就是天上的钱财。所以耶稣就正正好就是讲完这个聪明的管家的比喻的时候，就挑战我们想一想钱财是什么呢？当你明白钱财是今世有用但是对永恒无用的时候，你怎样用得好就能够考验到我们能不能够把握时机，转危为机。跟着第十至到第十二节就更加讲到这些的钱财既然是不义的话，那我们要怎样用什么态度去用这些的钱财呢？那你要小心了，是什么？忠心和不忠心的问题。忠心定不忠心的问题。既然你知道这些钱财不属于你，是你的主人交给你管理，而我主人最大的期望就是什么？你不要挥霍，你不要浪费，用得合宜。而用得合宜的一个很大的准则就是忠心。忠心是什么？你要想想怎样令到你的 boss， 你的老细有着数。你要令到你的主人 win。不是令到只是自己 win， 我们的主人能不能够 win。 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我们用的钱能不能够令到上帝 win 呢？能不能够令上帝有着数呢？我们能不能够令上帝的名字被全世界的人知道，哇，这个神真是坚，这个神真是好。这里就是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所以对于忠心的问题，在马太福音就这样说，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当我们能够忠心善用我们的钱财的话，就上帝就会继续派我们管理。那个管家浪费主人的钱财的时候，就收你工，停止你，炒你鱿鱼。但当我们能够回应上帝，我们忠心好去用这些的时候，上帝会派我们管理更多的财富，甚至乎享受主人的快乐，因为你会得到主人的肯定。就好像这个管家得到主人肯定他一样。弟兄姊妹，要去忠心去管理我们的钱财，那整个的概念是怎样呢？我试试去到第十三节总结，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什么叫忠心的侍奉呢？忠心的管理 财富呢？就是你认定了神才是你的主人，而不是钱是你的主人。搞清楚吗？神先是我们的主人，神先紧张我们怎样去回应他是不是忠心。但如果你揀错了钱做你的主人的话，你就只是一直做一个守财奴。而且你记住，钱是不会赞赏你的。你听得明白吗？钱是一堆死物，钱不会赞赏你，但我们真正的主人会赞赏你。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忠心侍奉的对象就是神自己，而是忠心侍奉神之后，我们就利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管家的身份去管理钱财，管理今世的钱财，做今世之子，管理这些属世的不义的钱财，不能够进入天国的钱财。而我们就这样做这个好的管家，我们就赢了，我们就 win 了。那你要问，咁即係點樣先能夠忠心去管理我哋錢財，讓到我哋 win 呢？嗰個方式好簡單，就係用我哋嘅錢財能唔能夠好似經文裏面所講，你結交朋友。呢個結交朋友嘅意思，我哋可以更加諗下，我哋能唔能夠用上帝俾我哋嘅錢財幫助一啲喺生命裏面有不足嘅朋友。呢啲朋友最初可能唔係你嘅朋友，但因為你幫過佢，佢成為你嘅朋友。这些朋友可能本来他对你没有任何的好感，但因为你愿意帮助他，他对你有好感，他对你的上帝都有好感，很不一样。让到我们身边 很多的人都能够因为我们用钱财用得合宜，而令到他们都能够蒙福，这个何等美好的事。而当他们能够藉着你这个行动能够蒙福的话，同时间我们的上帝得荣耀。那即是什么？三赢。当我们今天能够好好去运用我们地上有限有时限的钱财的话，我们能够令到我们被上帝称为忠心的管家，让到未能够认识上帝的人能够得到福气，认识这个主人是原来一个好好的主人，愿意体恤他们的主人，也都让我们的神的得到他应得的荣耀。弟兄姊妹，这个挑战对你来说难不难呢？我们今天可能都会好像之前那个即中了彩票的人一样，就是我们突然间多了一笔钱，我们会想想怎么去花费享乐，令到自己不用翻工不用做，想着这些自己的好处。但我们会想想上帝无端端给多了钱给你的时候，其实是想你为上帝角度的好处忠心去使用这些钱财，以致你成为一个聪明的管家。难不难呢？有时候都好像很难，特别我们可能未必是很富有的人，生活好像 很困难的。不过你试下做又做到的。今天想介绍一个人物给你认识，这个人物你应该都帮衬过他的。应该。看看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你帮衬过他没？帮衬过他的请你举手。啊，帮衬过他了，是不是？是吧？今早先吃完，啊，感谢主啊，你真系啊，识识食啊，吓，呢个呢个牌子大家知啦，贵格麦片啊嘛，系咪？吓，贵格麦片嘅基本上嘅创办人咧就系呢个叫克劳威尔，克劳威尔。呢个克劳威尔即系有咩咁特别咧？呢个就系一个17岁嘅时候咧，曾经应该要面对死亡嘅人。他发生什么事呢？原来本身克劳威尔本身就是一个来自一个很虔诚的长老会的基督徒的家庭，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帮他至少能够认识上帝。不过呢，到他去到他17岁的时间，医生宣布呢他有肺结核。肺结核今天可能我们好像很简单很容易医，不过现在讲的是百几二百年前，就是150年前，是一个不容易医治的病症。当时来讲就是，所以呢医生说呢你患了肺结核，你基本上呢应该都离死亡不远。他的即主诊医生说，你如果不立刻休息，你很快就会死亡。于是呢克劳威尔听到就很伤心，因为他正正好就为了去读大学呢去奋斗。他其实呢他之后那年呢就会入到耶鲁大学的了，如果以他的能力，以他的家庭背景。他说你现在要摆低晒所有嘢，希望能够俾你休息，希望能够好得翻。但系佢就面对呢个挑战，医生同佢讲话：如果你了解呢个肺结核嘅话，你会知道一个患咗肺结核嘅人嚟讲，喺当时啊85年前，佢话咧唔使谂未来嘅，因为你冇得规划未来，因为你好快就离开呢个世界。佢话你冇未来噶。OK。而在他这个克劳威尔去面对着他患病的时候，其实他都经历过一个片段，就是他遇上一个他一生很敬重的校长。那个校长跟他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克劳威尔，你要去花时间认识上帝的旨意，是你一生中最要的事情，最重要的 教育。哇，你想想听到是不是很矛盾啊？医生说你就来死了，是你命都没了，你都捱不到几年了。但是你认识的校长跟你说，你花时间去认识上帝吧。我都没命还要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旨意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那怎样算呢？就是这个过程里面，他面对着他人生，他要放弃他的学业，他面对可能有机会死亡，他怎样去经历上帝呢？有一次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就翻开圣经去读圣经。他看到一段圣经是来自就是约伯记第5章19节。里面这么说， 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神就藉着圣经同佢讲说话，神都会藉着圣经同你讲说话。但呢一句就系特别咧，回应住克劳威尔佢自己生命里边最困难、最无助，佢觉得生命越嚟越短暂嘅时候，就好似被人炒鱿一样，佢要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神就话俾佢听：呢六次遭难，佢一定救你；七次灾害都无法侵害你。就系咁样样，克劳威尔就认定上帝一定会医治佢。一定会医治他，于是他就求上帝医治他。他说他对上帝作了一个的承诺，一个的应许，就是什么呢？他说：主啊，我愿意将我生命放在你的手里面，教导我做生意，让我为你做大事，我将我所赚的65%都奉献给你。他跟上帝说，如果我生命里面能够延续下去，有一天我可以做生意的话，我赚到的钱有60%都是奉献在上帝的事情上面，奉献在事情上面。这里也说到什么？对于他来说，生意的时机对于别人来说就是投资风险赌注，他认定了就是他的生意是用来服侍上帝的地方，他就这样认定。于是他就真的摆低了他要进入大学的机会，去到一些不同的地方里面去旅游，去呼吸新鲜空气，让他身体一路一路强壮起来。结果很多年之后，他在外地终于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他当时是穿着一件牛仔衫，很型地回来，他身体很健康，他已经回复健康回到他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他回到来之后，他要回应上帝，他要为上帝开展他的生意，他的事业。就是这样，他就开始认识到当时他在家居附近的一间叫贵格的磨粉厂。就是这样，跟着他经过一些了解之后，他就收购了，买了这间贵格磨粉厂，开始要制成了现在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间贵格燕麦公司。就是这样开始这间公司。他回应上帝一个很简单，他说：我怎样能够荣耀上帝呢？这间公司其中一个荣耀上帝的方式，就是他认定跟当时其他燕麦厂不一样。因为当时其他燕麦厂呢，很多那些燕麦里面都很多杂质，很多草，很多沙石捞埋大包一点，捞埋其他杂质。他说他们的产品要品质第一，货真价实，值得信赖。他就按这个原则，就要确保他的所出产的燕麦是要纯，没有杂质。他本着这个宗旨去经营他的燕麦厂的时候，于是上帝一路开路，让他真的能够慢慢出名，慢慢赚到钱。那这个时候呢，考验就来了。你能不能够赚到这么多钱之后，回应你答应过上帝的事呢？弟兄姊妹，我认识了很多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曾经向上帝许下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承诺，很多呢到有能力实现承诺的时候呢都没有实现。但是克劳威尔他坚定认定他就要实现这个对上帝的承诺。于是他公司赚到钱之后，他用的钱怎么用呢？他用他赚到来的钱支持当时的慕迪圣经神学院。慕迪可能大家有些印象，就是在美国芝加哥里面一个很出名 的牧者，他就是办神学院里面令到很多人被牧养、被建立，很多牧者被徒造。但是当慕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支持他的人就少了。所以呢，慕迪神学院都面对经济危机。就是这样，这个克劳威尔就愿意全力支持慕迪圣经神学院，造就传道人。他担任这个学院里面做董事做了45年，从不间断。他说要拿他的钱来造就上帝的名，做建造福音的事。同时间他又知道当时刚刚有收音机的概念，有收音机的市场， 你知道收音機是很重要的，即是特別電視機 未流行的時候，收音機是一個很重要 的渠道。而當時呢，有些人就說呢，即是當時有些基督徒都會說呢，即是當時啊，他說無敵，即克羅威爾你不應該搞跟收音機有關 的事業，知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是當時的人的說法，我不是我的立場，不過你可以思考一下。他就說呢，撒旦是天 空中的掌權者嘛，即是聖經裡面這樣說嘛，撒旦是空中的掌權者，你發展空中空氣的事業，就是好像支持撒旦那樣。有些當時有些人這樣理解的，穆迪就聽了人這樣說之後，他就這樣回應，他說是啊，我知道撒旦是空中的掌權者，所以我就要開一個電台，就向撒旦在空中宣戰。啊，是不是很不同啊？你威嘛，我就踩你場，就是這樣。即係克羅威爾就係開咗一個嘅叫做太平洋花園事工，就係利用嗰個大氣電波咧去宣講福音嘅消息，就係咁樣。另外咧，佢做咗好多嘅工作，就係去支持咧當時嘅大報道家陶雷啦，嚇，即係喺呢個福音工作裏邊咧都係支持主要嘅經費，而且咧佢仲揾咗一啲有抱負嘅人咧，就係通過咗一個美國嘅聯邦嘅一個嘅法例叫做。萬恩法案，萬恩法案是關於什麼呢？就是專門打擊色情人口買賣，就是當時百多年前呢，他就已經盡力去成立法例，裡面做一些法例去打擊這些色情的人口販賣。他還推行了一個叫做強制令發布與撤銷法案，簡單來說呢，這個法案就是為到色情行業斷水斷電，打擊犯罪集團，就是這樣。還有很多很多他做的事，包括用一個低息貸款去幫助一些人去創業，還有令到很多地方買一些土地願意去白白去捐給一些真的對社會有貢獻有幫助的機構，就是這樣。上帝給他一生有更長的年日，因為他是一個忠心的管家，忠心的管家，上帝说你没有浪费他的资财，没有浪费他的财产，你好好去用，用多一点。所以 当时他是17岁的时候，他是被医生宣判你应该死的，到他死的时候他是87岁。弟兄姐妹，忠心去回应上帝是不是天方夜谭呢？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牧师你说这些，你会不会不知不觉好像法利赛人的回应一样嗤笑耶稣，嗤笑牧师，牧师你不要玩啊，还是怎样呢？今天的挑战就是你怎样去回应耶稣所教的呢？你是选嗤笑啊，还是忠心去实践去回应，跟主说主要我如果赚到的我要多少多少回应你，主啊，我赚到的钱我怎样去用在上帝的国度，使我自己的生命得益，使别人的生命得益，使上帝的名得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啊，你是胜过世界的主，因此求主你帮助我们同样能够靠你去胜过世界。特别今天对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做聪明的管家，我们要胜过世界的时候就是让到我们自己生命能够赢，别人的生命能够同样被你去赢，亦都让你自己的命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是赢的。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也是一个可以实践到的挑战，就求你这样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好去回应上帝你给我们有限的年日，亦都给我们好好善用我们今天所有的金钱，就求你帮助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门。